你唔知我以前有香港嘅女朋友咁樣。咁跟住咧，今次咧我撞到佢嘅時候咧，佢因為你好似阿 B 哥咁啦，飲大兩杯啦，係咪？咁佢就直接講啦，佢話我交咗兩個。咁我就话我都估到系边两个嘅，不过诶、大家无谓引证啦，咁样系咪？ 咁犀利，我用刘德华同 level 喎。 点解？ 吓佢、啊、喂，梅艳芳系暗恋刘德华噶嘛？ 就张国荣。梅艳芳暗恋刘。 张国荣系姊妹咁样噶咋？ 哦，唔系讲翻嗰个上一次点解嚟得到香港先？ 系啦， 应该系梅艳芳几多年啦？2003。2003年过身嘅，点解佢嚟得到香港？原来嗰阵时候咧，就台湾同香港都系咧，就喺电脑度啊。 嗯。 系入呢一个嘅申请嘅话咧，就已经可以 approve 嘅。 系 原来梅艳芳过身嘅时候咧，啱啱呢个系统呢、這个电脑系统咧，大概系一个月咁上下。 系 咁、哦、所以咧就嗰、那个黑名单未摆落去，就俾佢入到。 哦，咁 偷到鸡， 偷到鸡。佢解释咗俾我听，我终于我明白啦咁、样。 明白。喂，咁好啦，即系大家都即系对阿陶君衡同埋吴绮凯嘅关系都有少少了解，不如就 唔系啊。其实我同佢唔系好熟嘅啫， 唔系好熟。 我同黄丹系熟啲啊，但系就八九年嘅时候确实系撞过佢嘅。 哦。 但系后期再见翻佢系三到四次到，加埋今次应该唔超过五次。 哦、即系廿几年都系见过 五幕咋？ 五次 ，OK、啊。 即系四年几一幕咋？ 哦，平均五年几一次？ 平均五年几一幕嘅咋？不过唔系佢 OK 嘅佢，佢、 okay、 依然系即系。系风趣幽默，依然系依然有翻咁上下即系风范嘅佢就。 O K， 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点解要讲吴绮凯就即系因为上个礼拜啱啱就即系闯关啊嘛。吴绮凯又佢唔系第一次咯，之前都喺澳门嗰度都系用啲咁上下嘅理由，都系话要见屋企人啊，咁要求即系中国政府快啲逮捕佢啊。 佢数埋今次应该系第四镬啦， 即系佢系澳门、香港、 澳门一镬 系咁试过嘅， 日本同埋美国咧。就係、是、Washington D.C. 就應該係衝入去呢個領事館，就話我而家自己自首啦。 嗯， 嗱，我初時就覺得有少少騷味，係咪先？ 咩騷味啊？ 喂，你明知做唔到一樣嘢，咁你搞嚟做咩啫？ 近排出咗本書嘛。 嗱，我就唔會咁樣估佢嘅。我再同佢講嘅時候，因為其實我今次去台灣咧，其中一個 mission 就係、是、原本諗住就勸勸佢，喂，你搞嚟做乜鬼啊？ 哦，即系你好早就知佢想， 我一早知噶啦，几个礼拜。不过呢啲即系风声，梗系唔好话俾大家听啦，即系都无谓啦，系咪？吓、 嗯 啊，即系话俾大家听都冇意义噶，你都唔会走去机场声援噶啦，系咪？ 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明知入唔到境， 系。 咁你过嚟香港，咁有咩意义咧？咁样，我真系有谂过去税噶，不过后屘谂，都系听佢讲下咧咩先。但系原来佢系有 point 嘅， 嗯。 因为点解？第一，佢同黄丹嘅 case 唔同， 系。 黄丹咧，阿爸阿妈都分别咧系去过美国同台湾咧系探佢噶嘛， 即系都系频密嘅。 中共系发护照俾佢阿爸阿妈， 嗯， 你有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你先可以申请美国签证，先申请到去台湾嘅签证噶嘛，系咪？自己台湾收你都好啦，咁你都连个护照都冇 ，OK？ 咁但系吴绮凯系冇，甚至乎好多咁。流亡海外的文化人士都是有而他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其实他特别一点呢， 我听他的解释就有两个。第一，因为他在21人那个89年的名单里面，其实他是未服刑完的。他没有服过刑啊，只是。但黄丹不是嘛，黄丹是两次都是服刑完的，在中共的理解里面，在他的法律里面。因为为什么呢？黄丹第二次就是坐了年龄的时候保外就医嘛，而他最后尾个刑期完，他也都叫阿爸阿妈，叫阿爸阿妈走去个监狱嗰里边攞翻去释放嗰样嘢噶嘛？咁而吴海希，吴以海希系从来冇服过刑嘅， 系即系好好早已经离开咗中国嗰批嚟嘅。 佢系最初即系走噶嘛？ 地下通道嗰嗰区 系啊，佢嗰啲系即系黄雀行动，即系走嗰扎噶嘛？ 即系司徒话帮佢走嗰啲嚟啦。 有份啦，大家都吓，咁、啊啊、就所以 that's why 佢第一个原因就系佢点解去，即系佢阿爸阿妈冇，系咪？咁第二个即系好可能嘅原因就系佢冇嘅，因为佢系新疆人嚟噶嘛， 维吾尔人 系嘛，佢就话当年八九年发咗呢份文件去个地方政府，咁就一路都冇喐过。 嗯， 咁你同可能喺北京啊或者系其他大城市沿海嘅城市嗰啲嘅处理方法，可能系即系已经完全系唔同咗咯，或者嗰啲系比较宽松少少。 即系佢 咁，所以喺佢咁嘅环境里边咧。佢唔不斷去嘅話咧，即係你諗下，佢嚟完今次香港之後咧，好可以咁判斷啦，有五、第六、第七次，甚至乎我都話，不如你改名好過啦。

票不知所谓，做咩民选议员啊？投咩弃权票啊？一系就投反对票，系嘛？仲同我讲原则大大声，因为原则问题。 之后咁得，你今日睇打开报纸，屌你乜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嗰啲嘢？ 系啊系啊， 系咪？我冲啊，冲政府总部，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嘅嘢嘅喎，系咪？全部登佢哋嗰啲人讲嘅嘢喎。 即系到头来都系欢乐今宵再会噶啦，系咪？咁但系就系合理香港人冇吉事。如果否决咗个方案，冲入去呢个政府总部，系咪？咁有啲人喺度抽水，哎呀好啊！咁你带我嚟冲啊，你冲啊！咁我做咩要冲啊？啊！我讲嘅啫， 拆咗板！ 我讲嘅啫， 拆咗板！ 我讲嘅啫， 拆咗板！ 第二，如果十个冲入去点咧？嗰十个俾人哋拉咗，喺一个十八九岁嘅青年，因此有咗案底，成世都唔掂，系唔系你黄毓民负责养佢？ 我讲嘅啫。 好啦，第三点，如果你企喺议会外面咁样讲，我都唔可以咁嬲。煽动犯法，即系好似呢一个煽动人犯法、煽动工人抗命，每一个政治领袖都要新鲜事， 都要新鲜事，就维持咗先， 唔会自己匿埋喺安全嘅地方，又去煽动其他嗰啲人， 临危不顾。 我屌你老母嚟噶，啱唔啱啊？系咪先？我讲嘅啫。 今次仲结啦，因为今次有个屌你乜老萧喺度坐镇啊嘛，由佢落命令啊嘛，屌你乜仲有个网台啊嘛，日日做节目就喐你，系咪？咁我梗系反驳啦，咪我梗屌你老母啦，而家系嘛？ 你讲咩啊？傻傻地嘅你都， 其实即系如果人中咗落去，咁佢咁于是咧，佢做一样好激嘅嘢，佢变咗英雄啊嘛，佢用心就咁卑鄙啊嘛，即系咁样噶。而是你而家講緊嗰啲嘢，係讥笑人哋用激將計激嗰啲人，想喺出面播激嗰啲人衝入去，嗰啲人衝入去可能就犯咗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現在內，冇一個人卑鄙得過黃毓民。 政治一日都延長，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緊要嘅係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新減用。 黄毓民答辩嘅时候话，当日喺修顿中心外面嘅街站呼吁一齐行上礼宾府，只系一个口号，想做势，唔系真系要行去礼宾府。 我讲嘅啫，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 大军发。 第二节，咁啊，我哋讲翻啲本地嘢先。咁啊，礼拜六咧，即系都发生咗一单咧，即系都几恐怖嘅嘢。 不幸啫，系嘛？ 都几恐怖。我即系即系。拐子佬呢啲我细个嚟讲即系都市传说嚟噶嘛，即系老豆老母嚟控你，嗱你再喊就有拐子嚟捉你啊，咁样噶啫嘛，咁点知系 我都有喎、啊、呢、這个经验， 系啊， 你再曳啊嗱，等拐子佬嚟捉你嗱，咁样、 啊，我以为你话真系俾拐子佬拐， 系咯、啊，好本土噶嘛呢、這个都市传说系唔系讲笑，咁又即系礼拜六即系大家知啊，即系九龙城就即系有个 B B 女俾人拐咗去啦，咁啊。就話有個咩粗大陸口音嘅 講廣東話，唔係講唔鹹嘅廣東話嘅女人，就走去同嗰、那個 一對男女係啦， 係啦、嗯，就走去同個媽媽問路，跟問完之後咧，咁佢就發現個 B 女唔見咗啦，咁樣、 嗯、 事件啊揾，而家就揾到第五日。啲人开始系啦，啲人开始怀疑系个阿妈生埋个女，然后惨捉贼咁样嘅。 依家就讲到即系，因为 几醒喎呢个阿妈， 点解咧？ 喂，我第一个听呢个讲法，因为星期六我已经离开咗香港啦，所以我冇跟咗香港新闻好紧啦。但系翻到嚟咧，依然系讲紧呢一段新闻噶嘛。 系啊， 喂，呢、這个阿妈唔醒。喂，所谓粗普通话口音，唔咸唔淡嘅 广东话 系佢讲出嚟嘅啫。 嗯， 咁佢咪攞到呢一个嘅社会嗰、那个即系怨气、怨气啊， 关注 气氛咯。 咁李嘉诚都系操埋啲唔行唔腾嘅广东话嘅啫，咁莫非李嘉诚拐冷咗个细路去唔得噶？呢家嘢真系， 唔系所以我觉得奇怪。嗱，我第一次咧，即系喺台湾嘅时候咧，我睇 Facebook 咧就见到阿云哥，

屌十个有九个 waitress 同埋 waiter 都系佢唔含淡嘅广东话嚟嘅，大哥 吓 系嘛？食咩餐嘅啊？咁嗰啲梗系嚟噶，大哥系嘛？你唔嗌又唔通？屌你都赶佢走啊！屌你攞个身份证睇下你住咗几多年，大哥 最有钱嗰班郑裕彤啊、李嘉诚都唔淡唔含淡噶啦， 全部唔淡啊，唔话唔淡啦。但系香港政府今次咧，系食住呢个势，你有冇发觉咧 ，Michael？完全食住 呢个 势， 呢个观点系。 喂，第一佢攞到香港人，即系嗰个反内地嗰种情绪，即刻做嘢，系咪？即刻，喂，有几可啊？ 就揾嘅，就即刻。 喂，第一地毡式搜索， 唔系，第二先出重案组、啊，都慢咗、啊， 慢咗少少啫。 梗系慢咗，有梁振英喺度。 喂，你逐个逐家逐户喺度做问卷，攞相嚟做访问，跟住攞翻晒录影带，亦都话翻俾传媒听。喂，佢今次是 serious 噶， 唔系谂黎栋国不嬲都好识呢啲咁嘅 PR 功夫嘅，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佢有转移视线成分，你觉得有冇？ 我觉得佢系要有个姿态出嚟，俾佢自己觉得佢，即系俾人哋觉得佢系有 做紧 嘢 啊， 系咪先？ 我 defend 紧本土利益的。 尤其是黎栋国，其实佢由做副局长开始咧，到依家佢都好识呢啲咁嘅 PR 嘅，由菲律宾嗰阵时咧，到依家都系咁。咁所以其实我又唔觉得奇怪。即系我觉得从仕途论嘅话，我觉得佢咁样去可能系叫做有啲 C Y 挡个刀喎，系咪咧？ 咁佢可以为自己着想， 唔系佢都预计到嘅。特区政府如果你有心战室嘅话，你会点做咧？咁你预计到嗱，例如即系出呢一、這个嘅海关呢、這个廉政公署处嘅专员嗰单新闻，系嘛？嗰条傻佬叫咩名啊？成个 汤 显明嗰条傻佬。系嘛？即系买呢、這个买酒嗰单嘢， 茅台 茅台事件咁样。喂，咁你明知出呢啲新闻噶啦嘛？系嘛？跟住李飞又嚟咗咧，系、嘛？你转移香港，同埋呢件新闻系 juicy 噶噃。 嗯， 标心呢啲新闻，你谂下系喺电影嘅桥段里边。 系啊，个个依家啲高登仔福山亚次上身啦，个个都系神探伽利略啦，依家 系咩？ 计啦，个个咪喺度估咯。好鬼劲啊！高登仔嗰阵时试过揾翻个失踪人口翻嚟噶嘛，帮警察好坚噶嘛。咁所以即系佢哋今次咪都系估咯。有人咪 po 咗咯，即系佢哋已经好早已经知道，即系应该可能都系老母或者老豆做，未必系大陆人做啦。即系因为点解咧？就系话即系犯罪，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表达紧自己嗰阵时，即系譬如好似陶君咁，你同我讲一单嘢，即系好似头先我同你食饭倾偈咁啦，你会用好多，即系你会尽力令嗰个人明白噶嘛，你会用好多身体语言去讲噶嘛，啊，那个老母唔系，好冷静，又冇乜即系特别嘅身体语言咁样样，咁就即系佢哋又开始估啦，咦，可能真系未必系大陆人做，可能真系吓、老豆老母啊，或者佢哋家庭纠纷嫌疑多啲咁样样，系、啊， 咪系咪？期间有啲即系报纸传媒咧开始爆佢屋企人嗰啲时候咧，啲人呱呱嘈啊！ 咁我觉得冇问题，呢个系警方嘅调查方向嚟，咁你做 呢个亦都系新闻界里边报道新闻嘅方法嚟嘅，越 juicy 越好。 唔 系呢段新闻系 juicy 噶，即系有质有味噶，都值得大家跟进落去噶，因为成个剧情嚟噶嘛。 但系啲人 等于睇剧。 系啦，冇错啦。 有啲人话 side track 咗嘛，喂，梗系要集中针对翻大陆人啦，大佬。 咁 啊，成班黐线噶嘛，佢哋觉得。 搵唔到大陆人出嚟啊嘛，我都想，因为呢个最便宜嘅方法啊嘛。咁你咪串你自己嘅故事落去咯。喂，但系你翻翻去，我今日先追翻嗰啲新闻啫。第一，又好似话有黑社会背景啊嘛。 系啊，个老豆 有两个老婆啊嘛，又争吵过啊嘛。喂，呢啲够 juicy 啊，大佬，呢啲咪无线剧集里边经常有嘅。 系啊。 七十年代噶咯，个老母系二奶咁样加变咁样噶， 系啊，咁人哋做咩环保斗嗰啲成噶嘛，咁有钱咪即系玩得起咯，咪 唔系？同埋呢一件事系啱啱好就系即系打中咗香港人睇八卦杂志比较猎奇式嘅心理嘅，咁、你就系咁跟住嗰啲戏睇，尤其是大家嗱，依家喺度闹紧啦，系咪先？即系电视台冇嘢睇嘛，冇嘢好睇嘛，系咪先？咁年尾啦，有咩港产片好睇啊？冇，咁有咩睇啊？咁嗱，香港啲真人 show 又好差啦，系咪先？咁呢啲就系接近真人 show 嘅嘢，系有少少无良嘅呢、這个咁嘅分析或者嘅角度。咁但系你知道香港人最中意睇人咩啦？ 扑街啦， 真人富贵厌人贫啊！ 咁所以 扑街即系两个字就咁简单，即系广东集。 咁所以就咁啱就係拿中咗呢个猎奇心理，咁啊可以摆多几日报纸，买多几日字啊？ 再加埋啲本土意识性咁样啦，系嘛？ 系咯，但系我觉得本土意识喺呢个问题上面有少少表错情咯。